觉得一旦疯狂到面目狰狞，想不疯时也只能身不由己，人被命运连根拔起，在随手散成飘萍或浮云，幸好岁月过成了颠沛流离。好女好男哪还有选择余地，一个个生命被扭曲，变成了算出的传奇。在天上的男人借来了翅膀飞，凭着热血就视死如归，但羽翼默然被天销毁，那一瞬间回望来处，该说爱或亏欠。地上的女人们制造的未亡人，咋把生活活成了生存？若偶尔想起每个相认真那段青春，淡然一笑，不是不恨。有多残忍人都难以置信，我生生千万个悲剧，换几行血擦的足迹。在天上的男人借来了翅膀飞，可惜不向候鸟去又回，当羽翼默然被天销毁，那一瞬间最后一眼看见的美不美，地上的女人们迟早的未亡人，一起去还活着的鬼魂，早擦干泪痕，藏好伤痕，但求余生现实安稳，无战之争。